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140集，烦恼商谈的午后下。小四子说着话往前挪了挪，伸手拍了拍太师，太师让他逗乐了。 你倒是挺想得开。 那是，有些事情再操心都是没有用的。你看小小胖，以前无论你请多少夫子来教他，他也不学好呢。后来摊上个官司，结果就突然变好了呢，对吧？ 太师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在理，老夫啊也是太操心了。 回家找媳妇喝茶去了。 说完，太师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小四子摆着小手跟太师告别。太师前脚刚出院子，赵普就溜达进来了。赵普进门看到小四子就跑了过来。 儿子，吃饭去吧。 晌午饭时间过了，晚饭时间还没到哦。 没劲。 小四子指了指那块牌子，赵普凑过去看了一眼，嘴角一抽。 烦恼商谈？ 小四子又指了指那张躺椅，赵普一撇嘴，过去坐下。 九九，你有什么烦恼？ 小四子大概是累了，索性从桌子上下来，爬到赵普肚皮上趴着，双手托着下巴靠着他胸口问他。赵普一脸不满， 还不是你爹。 九九要说爹爹坏话。 我哪有说他坏话。 赵普抓过一旁的花梨梨当枕头，靠好后看肚皮上的小四子。 你爹拿罐子丢我。 你干嘛了他要丢你啊？ 我就让他歇会儿嘛。 就这么简单？ 方法稍微粗暴了一点。 什么方法？ 小四子瞧着他，赵普咳嗽了一声。 我就说这一时半会儿死不了的，明天再来。 舅舅你好烦了，这样说绝对会挨揍。 我是为你爹着想，最近几天你爹一直在集中给人看病，都不得闲，用不用这样啊？病人那么多，一天之内能看完？ 爹爹是故意集中到一起看病的哦。 赵普微微一愣。 为什么？ 过几天舅舅就要回黑风城了呀。 对啊，我要回一趟黑风城的，你爹要有阵子见不着我了，这会儿冲我发脾气。 爹爹要跟你一起去黑风城的。 啊？当真？ 嗯，所以爹爹这几天特别忙，因为要在你生成前把事情忙完嘛。爹爹那天还让我准备一下呢，我们跟你一起去黑风城。 这么说，那书呆起早贪黑忙是为了腾出功夫跟我一起回黑风城？ 嗯，前天晚上爹爹跟我说的。 哦，想跟我去黑风城直说嘛。嘿，那书呆真是不坦白。 赵普嘴角就翘起来了，别摸头。小四子点头啊点头，自动忽略前天晚上公孙说要去西域找药材的事情。赵普站了起来，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心情大好。 你接着忙啊，我去给那书呆打打下手。 说完，九王爷哼着小曲溜达走了。小四子靠在躺椅上枕着花梨梨，就有些犯困，正准备打个瞌睡，感觉有人把他抱起来了。睁开眼睛一看，就见展昭一双猫眼出现在眼前，嘴巴还是猫唇形。 猫猫。 嗯。 小四子打了个哈欠，伸懒腰。展昭伸手一指旁边桌上的板子，小四子点点头。展昭一翻身坐到了桌上，盘着腿，单手托着下巴。 小四子，我也有烦恼。 小四子瞌睡也醒了，就坐起来。 什么烦恼啊？ 你说我怎么就吃不胖呢？ 这种算什么烦恼啊？ 展昭话一出口，就见小四子眼中杀气一闪，他一惊，抱着跑过来蹭他的花梨梨摸了摸。 明明就很困扰。 换一个，吃不胖什么的最讨厌了。 为什么我经常觉得饿呀？ 展昭换了一只手托着下巴，小四子腮帮子都鼓出两个包了，瞄着展昭，那意思你有完没完呢？展昭伸手戳了一下他的腮帮子。 为什么我家玉堂这样帅呀？ 展昭话没说完，小四子顺手一个包子丢过来，砸中展昭脑门。展昭揉着脑门接住包子还给小四子，还纳闷， 哪来的包子？ 早饭剩下的。 小四子掏出小荷包里的油纸包来，展昭凑过去看。 除了包子之外呢，有什么好吃的？ 小四子摸出一包花生豆来，展昭跟他分着吃，两人边讨论起了开封几家零嘴铺子，哪家的花生豆最好。正聊着，白玉堂快步走了进来，展昭和小四子还有花梨梨一起抬头看他。白玉堂瞧着眼前的景象挺喜感，展昭和小四子正在一块烦恼商谈的牌子前吃花生豆，中间还挤着一只胖猫。 白白，你有烦心事吗？ 小四子记着今早听陈仙和月牙说起过白玉堂有烦恼什么的，就对着他招手。五爷瞧着那块牌子想了想， 银子太多数不完算不算啊？ 展昭和小四子咔嚓一声咬碎一颗花生豆。 还有没？ 开封府太穷还矫情，想换套家具也不行。 白玉堂话还没说完，展昭伸手跟小四子要那个包子。 然后就是烦心事倒是没有，不过刚才有件挺反常的事情。 五爷摸了摸下巴，展昭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都看白玉堂。 什么反常？ 我刚才在门口遇到我师父了，他感觉挺奇怪。 天尊干嘛了？ 白玉堂走到展昭身边，学着天尊刚才的样子，伸手揉了揉展昭的头。 玉堂啊，不要太勉强，你也知道为师是不可超越的，呵呵呵。 展昭张着嘴跟白玉堂对视。 你说他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某种要闯大祸的先兆啊？ 白玉堂一脸的担心，展昭也拖着下巴研究，小四子继续在一旁嘎嘣嘎嘣嚼花生。跟小四子分完了花生，展昭就和白玉堂跑去白府了，之后小四子的烦恼商谈继续。欧阳少征来跟小四子聊了一下最近头发长出来好像不如以前红的问题，包岩来聊了一下最近好像没长高的问题，不过刚开口就挨了小四子一个包子。包大人来谈了一下书斋里好多书受潮的问题，林夫子来谈了一下最近太学学生不靠谱的问题，林月一来谈了一下林业火不让他剪头发的问题，金侯来探讨了一下为什么展昭没有变成小魔头的问题。等傍晚的时候，终于将善堂排队的病人都看完了的公孙提着药箱子回前边，他还纳闷呢，小四子一下午没见人跑哪儿去了。可刚到开封府门口，公孙吓了一跳，就见大门前衙役们用长长的竹竿搭出了好几排，开封城百姓正排队呢，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少说排了几百人。公孙还纳闷了，开封府这儿打折卖东西，还是白玉堂在发银子？ 苏代， 公孙刚进门就见一个黑影扑过来，吓得一蹦，随后被赵普抱了个满怀。公孙张大了嘴瞧着赵普，赵普笑着撒手又拍了拍他肩膀。 黑风城也有好多病人的。 说完九王爷溜达走了。公孙眨了眨眼，回头瞧着心情甚好的赵普，不知道什么情况。 小梁子，去把那面旗子拆下来。 公孙往里走，就听到展昭在吆喝，另一头影卫们都在往外赶人。 哎，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明天再谈。 公孙正疑惑，就见一块白色的被单飘忽忽落到了脚边，上边四个大字儿：烦恼商谈。看着圆圆的字体，应该是小四子写的。公孙往里走，正碰上负责传旨的黄公公往外走，看到公孙立刻笑眯眯打招呼： 这是传了什么圣旨了吗？ 刚走进门，公孙就被院子里的情景吓了一跳。只见满地的箱子和信函，什么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的，还有两只胖乎乎的小狗和一匹小矮马。公孙疑惑，看展昭： 这是什么？白府进货？ 哦，好像是今天来商谈的人给小四子的谢礼。据说呢，是小四子商谈之后，找到了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哎，对了，瞧瞧。 展昭伸手一指那棵香樟树，公孙扬起脸一看，就见那张石桌上方的香樟树枝杈上挂着一块牌匾，赵真亲笔提的“烦恼商谈”四个大字。树下，小四子站在桌上正伸懒腰，脚边两只向来对洽的三花猫不知道怎么就和好了，正靠着花篱里舔毛。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转转，你看，这里有只金色的小虫子。 哎，这里怎么有金翘子？先跟上去看看。小四子，报警王。 喵喵。 小四子，你也来了。 大猫。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提醒你一句，龙图案卷集开始播了，不要忘记订阅分享。